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儿蓄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来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我们还是继续欣赏吴兆南先生啊生前留下的传统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的录音。 过些天乾隆定下神来一琢磨，什么万亿庆寿，纯粹是蒙事。想当初楚汉相争，韩信就玩过这手，在乌江边上用蜂蜜写了四个大字，项羽自刎。蜂蜜是甜的，蚂蚁探兵一探，一会儿功夫全爬满了。蚂蚁不管写什么字，它是在上面吃蜂蜜。项羽到这儿一瞧，哦，让我自杀，这是天意，一沉宝剑抹脖子了。刘邦当皇上了，今儿你刘墉也弄这手，那和珅那个百鸟朝圣还倒找了个驯鸟的呢，你倒好，就弄几十斤蜂蜜就打发了。不行，得想法儿把赏追回来。传刘墉和珅俩人来了，乾隆说了，朕召见你们俩不为别事，只为昨夜朕偶得一兆，就是做了个梦啊。昨夜偶得一兆，见一活物，小时候四条腿，长大了两条腿，老了三条腿，朕所见该当是何物啊？和珅心说纯粹是怪物，可没敢说出来。要是说皇上做梦梦见是怪物，大概是看西游记看多了，那非治罪不可。干脆说奴才才疏学浅，难解圣诏，这样罪过还小点。乾隆一指刘墉，你说。刘墉一想，这哪是什么梦啊，这是梦谜语，是微臣能解。和珅在旁边一撇嘴，心说你又能解，哼，解不好把命都解进去。刘墉说，此乃人也，人幼小时候爬行如四条腿，长大了站立行走两条腿，老了行动不便手拄拐杖犹如三条腿。乾隆心说，嘿，还真蒙不了他啊。那么朕夜得此诏，主何吉凶呢？刘墉心说，什么吉凶啊，纯粹吃多了撑的，他可不能这么说。赶紧回说，人是百姓的总称，万岁夜梦百姓自幼成长，直到年老力衰，可见圣上日夜为百姓操心，今百姓入梦乃万民敬仰之兆，主我大清江山万年永固之象也。 别看刘墉信口胡扯，皇上听着可顺耳。好，刘爱卿真才智过人呐、啊！乾隆这么一夸刘墉，和珅在旁边吃味儿了。启奏万岁，奴才职责是防卫京师九门，故无暇舞文怒墨猜谜解诏，请圣上恕罪。那意思是说，我不是没能耐，是没工夫研究谜语猜谜，我得防卫京师，严守九门呢、啊。九门就是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前哈齐东安德西平顺，前是前门，又叫正阳门，哈是哈的门，现在叫崇文门，齐是齐货门，现在叫朝阳门，东是东直门，安是安定门，德是德胜门，西是西直门，平是平泽门，现在叫阜成门，顺是顺城门，又叫顺治门，现在叫宣武门。在当时啊，这九座城门走九种车，西直门走水车，每天由玉泉山拉水进西直门，供皇室使用。西直门城门洞突出一块高一尺长二尺的汉白玉石头上啊，刻着水泼纹，寓意水。朝阳门走粮车，南方的粮食从水路运到通州，然后装车进朝阳门，门洞里刻着个古穗。阜成门走煤车，煤矿在京西门头沟，得进阜成门，门洞里也刻着图案，是一只梅花，谐音梅。东直门走专车，因为啊砖窑都在东直门外面。崇文门走酒车，那时候卖酒的都得到崇文门上税。宣武门走囚车，宣武门外菜市口是刑场，门洞里刻着仨字后悔迟，还真有道理。您想啊，犯人押在囚车里，一出宣武门到菜市口就斩了，再后悔不也迟了吗？这德胜门和安定门走兵车，发兵打仗出德胜门，取德胜之意，回来呢进安定门，多吉祥啊。正阳门走龙驹，就是皇上坐的车，皇上什么都带个龙字，睡的床叫龙床，穿的叫龙袍，戴的叫龙冠，眼睛呢叫龙目，耳朵那哎呀就叫耳朵，就不能叫龙耳了，龙耳呢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和珅这么一提九门，乾隆有词了，心想我要问他们九门的事，和珅准比刘墉清楚。和珅，我来问你，北京的九座城门哪个城门出入的人最多？和珅知道，启禀万岁，那是正阳门，俗称前门。对，那我问你，前门每天出去多少人，进来多少人呢？这和珅心说，这我哪知道啊，谁没事到城门口数人数去？回禀主子，今天不能回答，奴才得后天早朝复旨。皇上问了，干嘛还得等后天早朝啊？这奴才明晨派人到前门数人数，出去多少，进来多少，统计下来，所以后天才能回奏。皇上瞪了他一眼，转眼问刘墉，刘墉你知道吗？刘墉说，臣略知一二。和珅心说，什么他略知一二？他一定是信口说个数，反正皇上也不能自己站在城门楼子上数人数去，我听他怎么说。乾隆说了，你既然知道，那么前门一天出去多少人，进来多少人呢？刘墉一伸手指头，二人。啊，俩人？乾隆一听，先愣后笑。刘墉，我问你前门一天出入多少人，你没听懂吧？怎么说俩人呢？万岁，我没听错，是二人，可我说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种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这么二人。 乾隆一听，哎，还是刘墉有学问。好，和珅，奴才在，我再问你一件事。和珅一听头就大了，哎，您问吧。我问你，大清国一年生多少人，死多少人呢？和珅心说，这皇上怎么逮什么问什么呀？回复主子，您问一年生多少人，死多少人呢？我不知道。可也不是真不知道，也不是真知道，他是现在不知道，等明年才能知道。我一知道，您就知道了。乾隆一听，哦，你跟我说绕口令啊？我让你报人数，得等一年。那一年之后怎么知道呢？回主子，奴才我可以从村庄镇店到州城府县诸层查核，一年之后即可查明生多少人，死多少人。乾隆心说，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真是不学无术，稀里糊涂，实在可恶，八个鸭绿。哎，这可不是乾隆说的啊。刘墉你知道吗？刘墉说，臣略知一二。和珅气大了，什么又略知一二？听听你这一二。刘墉说了，回奏万岁，我大清国一年生一，死十二。乾隆一听不乐意了，照你这么说，生的少，死的多，长此以往，不就没人了吗？刘墉解释，臣说的一年生一，并非就生一个人，死十二，也不是死十二个人，我是按属相说的。咱们中国自商朝以来就用天干地支纪年，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配上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了方便于记忆呢，又配了十二种动物。和珅一听，什么十二属性啊？这谁不知道啊？可该我露一手了。抢着就说了，回禀主子，奴才知道这十二属性是什么。乾隆高兴啊，对，别净听刘墉的，也得让和珅露一手。好，和珅你说，子是什么？奴才知道，子乃鼠也。对，往下说，是子乃鼠也，子鼠嘛，子鼠丑猫。刘墉一听，这里还有猫呢，猫不吃鼠吗？他刘墉就是属鼠的呀。我说何中堂，子鼠丑牛。哎，对对，子鼠丑牛，寅虎卯猫，照猫画虎啊，寅虎卯兔，对，寅虎卯兔，辰龙似猫，哎呀，龙不似猫，似蛇，哎，对，那是五马喂猫，五匹马都喂猫，猫可吃不了啊。五马喂羊，对，申猴有猫，没有猫有鸡，那戌狗害猫，害。猫招谁惹谁了？刘文轩说，害人还不够，还憋着害猫。何中堂，戌狗害猪。和珅说，我怎么老记着有猫啊？乾隆一生气，不理和珅了。刘墉你怎么说一年生一个呢？臣启万岁，比方说今年是牛年，不论生多少都属牛，故此说一年生一个。哦，那么一年死十二个呢？万岁请想，一年之中什么属相的人都有死的，不管死多少总离不开这十二个属相，所以说一年死十二个。乾隆一听，言之有理，可和珅一个也没回答上来，心说我再问他一个简单的，也叫他转转面子。和珅呢，我再问你一个事儿。和珅一拨了脑袋，奴才不知道，不知道。嗨，我还没问呢。好，把他吓糊涂了。乾隆啊，本想让和珅也露露脸，没想到他跟猫干上了，准是当着刘墉啊，他有点紧张。这样吧，和珅呢，朕当这有个纸条，上面有几句话，你拿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啊，别忙，明天早朝再回奏。那意思是给和珅个机会转转面子。和珅赶紧叩头把纸条接过来，回到府里把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八句话，二十四个字，是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薄什么厚，什么肥什么瘦。乍一看呢很通俗，好像挺容易回答，可越琢磨越难，还真不好答。什么高啊？房高，不楼更高， 也不对，还有塔呢，也不对啊，到底儿什么高啊？这会儿管家何喜进来了，何喜，你瞧瞧这八句话怎么答呀？何喜研究了半天，嘿嘿，哎呀，这还真有意思，怎么就答不上来呢？哎，有了，有一个人准能替您答，谁呀？刘中统，刘大人呢？和珅也知道他能答，可是俩人面和心不和，这要去求他，多丢面子呀！再者，他要不管呢？和喜说了，刘中他不能不管呢。您去问他，显得他多知多懂，您再给他送点小礼，面子一鞠，他准得告诉您。可您明儿早朝一回奏，万岁必赏，您也不用分给刘墉啊。您说对不对？对，和喜，嘿，那你说送点什么礼呢？和喜说，我跟刘安聊过天，知道刘中堂爱抽关东烟，爱喝白干酒，还喜欢吃烧羊肉，那好办啊，你到账房领20两银子，这酒府里就有，拿外大石栏天会斋14斤关东烟，再到户部街月盛斋烧一只全羊，开个礼单啊。何喜押着礼品来到李氏胡同刘府，见着张成刘安，先把礼单送上去，都是熟人嘛。刘安把何喜让到门房喝茶，张成拿着礼单奔书房了，回禀中堂，何中堂派人给您送礼来了。刘墉接过礼单一瞧，就明白和珅一定有什么办不了的事，想找我帮忙，礼在先，人在后，我一收礼，人准到。好，张成，把礼收下，反正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拿10两银子压礼盒。何喜给中堂道谢走了。刘墉叫张成把关东烟给我搓一把来，我尝尝，拧上一锅子一抽，味儿不错。又叫刘安把烧羊肉切了一盘子，灌了一壶白干酒，他是滋儿一口酒，吧嗒一口烧羊肉，不赖，月盛斋的烧羊肉就是地道。他这正吃着喝着呢，一壶酒快没了，哎，和珅来了，何中堂过府拜客，有请。刘墉往起一站，就觉着脑袋嗡的一下子，怎么有点过量了，喝猛了，晕晕乎乎的，把和珅让进来，叫张成添份杯筷，俩人喝着。我说是何中堂，您此来有何见教啊？刘中堂不是不敢打扰，我就直言吧，今日早朝啊，万岁不是赐给我一条上谕吗？上头有八句话，虽然通俗啊，可我实在是破解不开，特来求教。就这么点小事还让您破费，其实他就花了20两，还涨回10两去。哎，那什么哪八句话呀？我瞧瞧。和珅把纸条递过去，刘墉一瞧笑了，哎呀，就这么点俗话您都不知道啊？和珅心说，多新鲜呢，我要知道挺好的烧羊肉干嘛往你这儿送啊。啊，在下学出才浅，望中堂赐教。刘墉喝得晕晕乎乎的，可就说了，嗨，这说的全不是朝政大事啊，说的都是菜园子里头的事儿。和珅一听还挺佩服刘墉，怪不得自己不懂呢，那请问这菜园子什么高啊？刘墉说了，什么高？高黄瓜高啊，黄瓜它得个架野秧子，架搭多高，这黄瓜就爬多高。哎，黄瓜高，没错。哦，那什么低呢？茄子低啊，茄子秧低，不管是什么茄子都是头朝下长。你见过有冲上长的茄子吗？是，那也不好看的。那什么冬瓜冬啊，要不怎么叫冬瓜呢？ 什么西西瓜西呀、啊，什么薄什么厚，薄厚厚啊！刚才啊，刘墉那几句不是他说的，都是烧羊肉说的，他根本没走脑子。问到薄厚这儿卡住了，憋了半天，冷不丁的想起一句：“哎，有了，什么薄是什么厚啊？”耍钱薄，这是喝酒后。常言道，耍钱耍薄了，这个喝酒喝厚了嘛。来，喝喝喝。哎，您等会儿，那什么肥，什么瘦呢？他这个又没词儿了。他醉眼惺忪的往桌子上一学嘛，哎，瞧见羊尾巴油了。哎，对对，哎，羊尾巴油肥。那什么瘦呢？哎，合着那您怎么绕住了？他不是有肥的就有瘦吗？和珅一琢磨，瞧见羊腱子肉了，莫非羊腱子肉瘦？哎，对啊，羊腱子肉瘦，一点油都没有。好好好，多谢中堂指教，您慢慢喝着，我跟您告辞了。哎，我不再来一杯了。和珅走了，刘墉也睡了，睡到三更天醒了，渴醒了，因为白干喝多了叫渴，起了喝了半壶水，坐那儿回想，不是和珅来了吗？什么时候走的？对呀、啊，他还问了我八句话，是什么高低东西薄厚肥瘦，我说什么黄瓜高茄子低，冬瓜冬西瓜西，耍钱薄喝酒厚，羊尾巴油肥羊腱子肉瘦。嗨，这是什么跟什么呀？哎，这八句话不是皇上赐给他的上谕吗？待会儿早朝一回奏，和珅在金殿上当着文武百官，黄瓜茄子一通数，哎呦，不像话呀！皇上要一追问，说是我告诉他的，再打我个戏耍国家大臣，不行，我得赶紧上朝房拦着他去。 真上了金殿，和珅要这么说，可就要倒霉了。时间的关系呢，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吴兆南先生演说的这段单口相声《君臣斗》。

他皱着眉，越琢磨越不像话。刘墉，刘墉赶紧出班跪倒，臣在。我且问你什么高？刘墉斜愣了呵这一眼，心说这会儿我可顾不了你了，启奏万岁，尊位高。和珅一听，心说你跟罗锅怎么这么不地道啊，怎么又尊位高了？你不是说黄瓜高吗？乾隆又问了，什么低？臣位低。和珅先说，得，大臣都成茄子了。什么东？文在东。什么西？武在西。什么薄？人情薄。常言说人情薄如纸。那什么厚？皇恩厚。皇恩浩荡。什么肥？春雨肥。春雨一下薄谷葱生，俗语说春雨贵如油嘛。那什么瘦呢？严霜瘦。严霜一下万木萧条，所以说严霜瘦好。和珅，奴才在，你那羊腱子肉还瘦不瘦了？不是，不瘦了，不瘦了，我都瘦了，瘦得快受不了了。他一边说一边瞪刘墉。乾隆有点明白，一定又是刘墉给他下马棋。看来俩人这劲儿拧得够大的，面和心不和，这不行啊。这一文一武一满一汉是朕的左膀右背啊，二人不和耽误我的国事啊。我得找个机会给他们调解调解。对，赶早不赶晚，干脆就今儿吧。刘墉、和珅二位爱卿下朝后在保和殿赐宴，就是一块儿吃顿饭。皇上吃饭不叫吃饭，叫用膳。他那厨房叫御膳房，要有盛典的时候叫御宴，大臣们一起吃叫赐宴，大臣们称盛宴。那排场大了，讲究吃一看二眼观三，就是有吃的菜，有看的菜，还有观的菜。这观的菜是摆在那儿不吃的，看的菜是端上来看一眼就撤下去了。刘墉一听在保和殿赐宴，当时就烦了。为什么呢？跟皇上一起吃饭不是享福，纯粹是受罪。怎么呢？头一样不能入座，哪能跟皇上平起平坐呀？还有很多礼节繁琐，得行六素礼，就是请一个安，磕仨头，连着三回，也就是三跪九叩，折腾完了吃一块绿豆糕，还得谢恩。您说麻烦不麻烦？可再麻烦也不敢说不去啊。刘墉、和珅来到保和殿见了驾，乾隆就说了，和珅、刘墉，你们俩人一满一汉俩中堂是朕的左膀右背，今日赐同桌用膳，免去一切礼仪，不必拘束。刘墉心里高兴了，要不吃一口菜谢灰恩，再磕仨头，一顿饭没吃完就磕晕了。二人落座，太监上菜，第一道是看菜，端上来是用江米面做的一座山，上面用鸡蛋黄摆了四个字，是万里江山。乾隆看了看，用筷子把这四个字一抹，端下去了，这叫万里江山一扫平。接着是棺材，不搁在眼前头的桌子上，摆在旁边一个条案上，一拉六13个双耳海碗，每个碗上都缀着一个银牌子，牌上刻着省名。当时全国是南七北六13省，13个海碗代表13省，都上齐了，表示四海安宁。如果哪一省出事了，丢了一省，就上12个碗。皇上一看明白了，赶紧发兵征讨。又丢3个省上10碗，丢5省上8碗，丢10省上3碗，全丢了，那皇上就奔景山上吊了。吃的菜是御膳房要准备360样，代表一年360天，四季菜色不同，是5碗有别，每顿罗列40多样，要占10个字，是咸甜酥软脆麻辣嫩鲜香，反正啊总有皇上爱吃的。菜上来了， 乾隆说：“二位爱卿，不必拘礼，吃吧。”虽说不必拘礼呀、啊，也不能像在家里似的随随便便，也只能夹下个眼前的菜，慢慢的吃，还得注意着皇上。吃着吃着，忽然皇上灵机一动，我说二位爱卿，你们俩在此陪朕用膳，想必你们府内也是午饭备妥。这样吧，你们打发人回去，各把家里的菜拿一样来，朕当也尝尝你们的口味。和珅、刘墉赶忙离座，口称遵旨，各自打发人回家拿菜去了。好在俩人的府邸都离皇宫不远，一个住东四李氏胡同，一个住前海西街，功夫不大，和珅府的圆笼台到了。小太监把圆笼打开一看，里边有个彩色的珐琅铜盒，盒是双层的，挂着席了里儿，下边有开水，为的是保温。上层呢是个砂锅，掀盖一瞧，嘿，好看，红的是胡萝卜，黄的是玉兰笋片，绿的是菜叶，当件是一块白豆腐，白绿相映，红黄互衬，拿筷子一夹，嘿，豆腐里还有好些个小泥鳅，个个上下微曲，姿态各异。这乾隆啊，你别看他是皇上，可从来没见过这道菜，尝了一口就问了和珅，这菜叫什么呀？和珅这回精神来了，别瞧刚才早朝我那八句话没答上来，要论吃，嘿嘿，罗罗锅啊，你可就差远了。忙说，主子，此菜名为白蛇进洞，是用活泥鳅养在蛋清之内，在鱼腹中的脏物吐净了方能入锅，先用冷水兑好调料，配齐了菜肴，放置豆腐一块，锅下加温，泥鳅难受其热，便钻入豆腐之内，故名白蛇进洞。乾隆听和珅这么一说，高兴了，和爱卿独出心裁，别具一格，颜色淡雅，菜味清鲜，堪称上品的好。和珅一听皇上夸他，更得意了，冲刘墉一撇嘴，刘中堂，这个白蛇进洞，您有何见教啊？刘墉一听，哦，整天不干正事，竟琢磨吃了，还美呢。啊，和中堂，你乃信佛之人，当以慈悲为本呐、啊。活鱼入锅，汤沸而亡，于心可忍吗？和珅没词儿了，他这个豆腐里头凉快呀、啊，那熟了就好了。刘文新说熟了你是好了。正这时候，刘墉府上的菜也来了。刘墉说、哎、万岁，何中堂有白蛇进洞，臣今奉献一菜，名曰青龙探海。和珅纳闷啊，什么叫青龙探海呀、啊？等把菜端上来一瞧，哟，感情是大葱蘸甜面酱啊！就听刘墉说了：“万岁，此菜名曰青龙探海，俗称羊角葱蘸甜面酱。您没看，这是民间乡里的切吃，可要是吃长了，能清脑提神，活血通气，开胃健脾，增加食欲，用到了通神，功难尽数。哎，行了。和珅说你这儿卖大力丸呐、啊？乾隆还真加了根葱，一蘸酱，一咬，嘿，辣味冲鼻子，好，通其窍，开脾胃，太好了。来呀，添饭。皇上说添饭，小太监口称遵旨，跟着捧上一个描金漆盒，里边啊摆着个空碗，往皇上面前一跪，万岁，圣体要紧，哎，不给吃了。但是皇宫里有规矩，一天三顿，一顿一碗，多一点也不给吃，怎么？怕皇上撑着。 乾隆让葱辣的开胃了，还想吃饭，又说了：“天饭，遵旨。”一会儿小太监捧来还是个空碗，万岁，圣体要紧。乾隆急：“添饭！”这回不敢不添了。等端了您再瞧，添了六个米粒，好嘛，他这胃蛐蛐呢。今天呢是皇上想多吃一点，太监不给添了。那要是吃不下剩半碗呢，怎么办呢？哦，俩太监，一个捏腮帮子，一个把饭往嘴里硬塞，不咽下去拿筷子硬捅，好，那成填鸭子了，可没人敢。皇上要剩半碗饭，那麻烦了。怎么？万岁中焦堵塞，食欲不振，得赶紧传太医，针末开方。结果少吃半碗饭，得多喝三副苦汤药。嘿，您瞧这是为什么许的？这大葱蘸酱是又爽口又开胃，乾隆还是头一次吃，就说了：“看来民间乡里之菜是别有风味啊！明天咱们体察一下民情，微服出访一番，你们俩跟着。”和珅、刘墉同声：“谨遵圣命。”好，明儿个咱们来一趟玉泉山。今儿个呀，我也不白吃你们的。朕这儿也有一道特殊的名菜，什么呢？清蒸石鱼，不过不多，今晨供了三尾，一尾奉献太后了，一尾自用，剩下一尾赐予二位爱卿尝尝。现在在北方吃石鱼啊，不太稀奇了，因为现在有冷冻设备了，从前没有就麻烦了。石鱼生于海里，可端午节后到江里产卵，就出水即死，一天色变，两天香变，三天味变，就不好吃了。新鲜的时候啊，是色白鳞圆，皮下脂肪鲜美，算是鱼中的极品。可是它只产于江苏镇江一带，那镇江离北京2000多里，那会儿又没有飞机，怎么运呢？就靠快马。这石鱼打上来就装铺包，里头放上冰块，按着驿站换马，是夜悬灯日挂旗，驻站接应，一天一夜要到北京。就这么着到北京，不变色的也不多了，所以今天就有三尾了。物以稀为贵，就是能吃到石鱼是多大的荣耀啊。这鱼就一条，可怎么分配呢？要照常形，从这个靴筒里把小刀拿出来，从脊背上划开，一人一半，多好啊！清朝做官的这个靴筒里都有小刀，可在皇上面前可不许掏刀子，那是死罪，有刺王杀驾之嫌。刘墉一琢磨，这么难得的石鱼，让和珅吃喽，不是暴殄天物吗？嘿，有了。启奏万岁，微臣只吃鱼头，鱼身让与和中堂享用。乾隆听着奇怪啊，刘墉，你为何争食鱼头啊？启禀万岁，食鱼之头非同一般，吃了能增智力，长学问，微臣思路迟钝，故而愿吃鱼头。旁边和珅一听，食鱼头能长学问增智力，这鱼头可不能让罗锅吃了，本来他脑筋就快，主意就多，再让他把这鱼头吃了，我可就更斗不过他了。赶紧说，不，这个刘中堂，您才智过人，满朝皆知，这鱼头啊还是让我吃了吧。不，何中堂，还是我吃吧。和珅一想，先下手的为强，得了，我先下手吧。不，还是我吃吧。一边说着就把鱼头夹过来了，别提多高兴了，低头就啃。这越啃呢越觉着不对劲儿，怎么他是又扎嘴又没肉，可巧靠鱼鳃那儿还有两小块肉，拿筷子抠出来一吃，嘿，这个鲜呐。和珅后悔的当时眼泪差点下来。再一看刘墉，这么一会儿功夫啊，吃的就剩个鱼尾巴了。和珅明白上了当了，一转身就给乾隆跪下了。启禀主子，刘墉鬼言吃食鱼头能长学问，奴才信以为真。 虽知鱼头骨硬刺多，无肉扎嘴滑塞，鱼身才是美味佳品。刘墉竟敢当着万岁戏耍国家大臣，望万岁给奴才做主。乾隆一听也笑了，哼，刘墉啊，你为何谎言吃鱼头可以长学问呢？刘墉回说，臣不敢妄言，吃食鱼头确实能快速增长智慧，长学问。您瞧，何中堂刚啃了半拉鱼头，就知道鱼头不如鱼肉好吃了，这不是学问见长吗？和珅一听，哦，就长这学问呐。刚才吃鱼以前，乾隆不是说要去趟玉泉山私访吗？第二天，乾隆、和珅、刘墉全换上了便服，怎么微服出访吗？跟一般老百姓一样，随便溜达，以便体察民情。玉泉山在北京西北方向30里，过了颐和园不到香山，可不能走着去，就雇了一辆轿车，轿车是骡子拉着，车上有布棚，架子是木头的，可以遮风避雨，可以容3-4个人坐，都得盘着腿儿。车上有棉垫子，走平地还好，一出西直门，路上都是拐窝，走起来这个颠呐、啊！为什么呢？从西直门到玉泉山这30里地是条玉路，全用大青条石铺的，专门为给皇宫拉水走水车的。这条玉路还是明朝修的呢，到乾隆年间少说300年了。由于年深日久，青石路磨得坑坑洼洼，走起车来是叽里咣当叽里咣当，是又颠又晃，脑袋碰在木架子上当时就起个包，就跟摇煤球一样。这乾隆那哪受得了啊，就说了，赶车的，我给你加2两银子，谢爷赏，您是叫我摆车，赶快点的，别介别介，再快就散架了。没关系，俺这车是新打的，结实。是啊，车是结实，人快散了。我给你加2两银子，让你摆车，赶慢一点。哦，慢着点，好嘞，上上。常言说呀，干活不由动，累死也无功。东就是东家，花钱的主。既然人家让慢点，就慢着点。车慢下来了。可还是摇，稍轻了一点，不过还是叽里咣当，哎啊，好，更难受。赶车的，我再给你10两，你让这轱辘别蹦，行不行？不行，您呢？您请下来吧。就这么对付，快到玉泉山了，也就还有2里地。那儿有个小饭铺，门口挂着个酒幌子。乾隆这会儿肚子咕噜上了，怎么？早上吃的点心全给颠下去了，现在是又渴又饿。行了行了，停下，就到这儿吧，不坐车了。别介，还有2里地呢，您走着多累啊。行了行了，坐你的车呀、啊、比走着还累呢。三位进了小饭铺，刚坐下伙计就过来了，一边擦桌子一边跟乾隆就搭个上了。哎呦，您呢可有日子没来了啊。乾隆一愣，心说我压根也没来过呀，就说了，啊，你认识我吗？这伙计说了一句套近乎的话，差点把乾隆鼻子气歪了。伙计说，认识，不认识您我还怎么混呢？上回您在这儿吃饭，不是一顿叫了3溜肉片吗？啊，乾隆一听，哎，我怎么那么馋呢？好了，你们这儿有什么吃的呀？伙计说了，今个您来的时候不对，不是饭口，调和不全，就有炒疙瘩了。下回啊，您再吃牛肉片吧。乾隆心说，你怎么还找不这茬啊？你不是耍贫嘴吗？哼，我耍耍你吧。好，来3盘炒疙瘩啊，有汤吗？有酸辣汤的。好，也来一碗。好嘞呢。伙计转身刚要走，乾隆又说了，别忙，汤里别放葱花。哦，不要葱花，还不吃姜。哎，免姜嘞，不要花椒，不要花椒，我不吃鸡血，不要豆腐，别放盐，别搁油。伙计一听，那什么，给您来碗白开水得了。